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特别讨厌那些在公众场合把手机声音开外放的人，就是我也不理解这些人是想让身边的所有人都知道他在玩游戏啊，还是说对自己的音乐品味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自信呢？总之就是感觉他们丝毫不知道自己打扰到了别人。就是你在公众场合因为一些急事打电话还可以理解，但是你玩游戏听个歌居然还要在公众场合开外放，那真的是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希望以后这些人都能乖乖戴上耳机吧。 FM982 AM927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请把镜头给到我们今天在直播间三位穿着白 T 的女士，我们的组合叫做 白 T 组合。 啊，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欢迎 LC。 大家好，我是 LC。 今天不约而同的在这样一个已经感觉到夏天到来的这样的温度当中，选择了简单利落的白 T。 没错，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一下子温度到了25、26度的时候，总有一种初夏的既视感，你就觉得穿什么都好像觉得没有达到那种瞬间清爽，所以不如穿得干净利索一点。 对， 所以白 T 真的是一个不太容易出错的一个穿搭。 不知道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各位来自全球各地的朋友们，你们那边的温度是什么样子的？可以通过视频的直播平台，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告诉我们。当然身处北京的我们呢，就是其实一直也都还挺不容易的，刚刚送走了4月的飞雪，4月的降温到春寒，好不容易温度有点回升了，风也没有那么大了， 昨儿那风多大呀？ 确实风很大， 结果今天开始飘杨柳絮了。 就总感觉这个天气总有点不一样的东西带给我们， 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对，绝对不会让天空干干净净、明明亮亮，什么都没有， 就每一天都不无聊。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这两年要比前两年的状况好很多， 好很多。 对，尤其在冬天，你会觉得雾霾确实出现的几率少了很多， 而且杨柳絮的漂浮的这个频率也没有以前像下雪那样的多了。 对， 哎，又让我想起了那个袁一特别经典的形容词。头皮屑。 杨柳絮不是头皮屑，杨柳絮那个太大块，那可能是头癣。 你那天怎么想？是下雪粒儿的时候是吧？当时听完之后都不知道开场该说些什么了，你知道吗？整个人都变得不好了， 浑身超级膈应的感觉，沾了一身头皮屑。 好，不给大家添堵了哈。 言归正传，今天周三依然是辣妈正传母婴的环节。这样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也呼吁所有的辣妈酷爸们，有机会有时间，像今天这样的空气质量还不错的日子里。就完全应该带着宝宝去户外玩耍一下。 没错， 我替一些妈妈们举手问个问题，有的家长会说，哎呀，外边刮风呢，觉得刮风好像孩子们弱不禁风一样，就是似乎风力超过4-5级以上，柳树飘飘动起来的时候就不适宜孩子出门，所以我特别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解释。 我们小区就有这样的邻居妈妈，有跟他讲过，我说孩子不是温室里的花朵， 对， 就是他必须要经历风吹雨打，当然没有那么夸张，不是说下雨你非让他在雨里淋着。 那是后妈。 我是觉得吧，没什么关系，只要空气质量还可以，能到外面走一走，还是要多多去接接地气儿的。 对，就是家长有的时候太过于谨小慎微了一些， 这一点要超级想跟各位家长分享，因为很多家长都做，哎呀，风刮风了我不出去，下雨了我不出去，就是你孩子的，因为大家都怕刮风下雨孩子生病嘛，但是他其实不知道，孩子的身体就是要学会怎么适应外界四季的变化，他才可能变得更强。你越保护他，他就越会弱呀， 那就只能生活在恒温恒湿的环境里了。 天哪， 那我想到一个词，它叫奇葩。 也是一种花 儿， 对吧？ 也是一种花儿。 好了，各位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关于带宝宝去户外去运动去活动，你是不是有一些烦恼或者是困惑？有一些想要了解的内容，今天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两个小时过程当中得到解答。那 LC 呢也会现场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小妙招。 好， 怎么样带孩子去户外？你走出去了该玩什么？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啊？游戏呀，才可以把这个户外的环境给利用起来。 对， 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分享的。所以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潮流风向标，看一看在母婴方面有哪些资讯要提供给各位。在去到户外之前，我们要首先帮助辣妈酷爸们去杜绝一切的传染病的这种可能性。因为宝宝在一起最怕就是交叉感染嘛。所以在一些流行病高发的阶段呢，辣妈酷爸们也会非常小心的说少带宝宝去一些人流特别密集的地方。 对， 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四月到来了，最让辣妈酷爸们头疼的一个病就是手足口了。 对， 听起来就是一听就觉得很可怕， 觉得好像宝宝的哪个部位都逃不掉一样。 对，那最近呢，已经有不少地区的疾控中心都监测到手足口感染病例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并且发布了预警的通知。那么怎么来判断自己的宝宝是不是得了手足口？或者我现在现场问一下吧。LC 应该没问题，代役。小白登场。 你得过没有？ 不是， 你 得过没有？ 就他知不知道什么是手足口病？那我必须要当个反面教材，而且我确确实实我不是特别清楚知道什么是手足口病，所以请袁一老师做一下解答。 是这样的，虽然我能够纸上谈兵的说，但是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就是手多发在手脚，包括 嘴边 舌苔上，或有一些小红点儿， 对， 就像疱疹一样，对吗？ 但是你知道吧，就是小红点儿这个事情就很模棱两可了。 对， 到底什么样的小红点要算作是手足口，或者说是疑似手足口？ 你是找到视频可以让我们看一下了吗？ 我们有视频。 前方高能 预警。 不会是那种大家膈应的那种， 不用打马赛克是吗？ 对，从头到尾都会有一套非常系统的来告诉大家怎么去评判这个手足口。 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怎么去预防，好吗？没有那么可怕，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事情，由医生来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手足口的问题。 是， 刚有一个妈妈说特别恐慌，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女儿去看病，在那个诊室里面有一个妈妈就跟医生说您看我孩子这个脚上起的这个泡是手足口吗？然后我就觉得她说完这句话之后，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屋子里人都开始往外跑，我就抱着孩子被挤出来了，就那种恐慌的情绪我现在还记得，就像看到个怪物一样。大家觉得 就说一下手足口的定义哈，手足口大家要了解，实际上它是被我们把它给说的更加夸大化了。因为手足口实际上它的最大的关键词，它是轻症的传染病。 关于手足口的误区不是一个两个，像今天熊宝啊特别尽职尽责，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妈妈们对手足口的印象。我们也想在彭医生这求证一下，它到底是真的还是误区呢？ 那第一条是什么呢？手足口一生只得一次，这跟爱情一样吗？一生只爱一个，一生只得一次吗？ 就是手足口，它是一种叫肠道病毒的这么一个群，听着好吓人哈。这个是这个病毒的名字，那这个病毒群里大概有引起手足口的大概有15种之多啊，那大家一下就能明白了，对吧？就是你可能还会再得，但是你再得的时候呢，你的症状可能会轻一些。 哦，是的， 就是一生只得一次，那没有得过，是不是一生也总得得一次啊？ 哎，那绝对不是这样， 没得过也不用。 就是只要这也就是说到预防，总有孩子是不爱生病，总有孩子是总爱生病的。所以说，实际上在平时的喂养和育儿方面有很多的技巧在里边。 手足口预防神器就是板蓝根和维生素 B。来，我们先问一下现场的妈妈， 怎么看？ 谁能回答一下？你们觉得这是真的吗？来，觉得是真的，请举手。还是有举手的，三位。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有那种流行的感冒要喝板蓝根嘛。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那个预防的病毒的那个我觉得是有用的。 我会用那种从小他生出来之后就有维生素 C， 还有一些预防感冒之前用的一些滴剂。 其实大家可以这么想哈，如果它是预防神器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生产疫苗了，对吗？实际上西医大家要记住，西医叫循证医学，它可能和中医有点不太一样，中医可能是以经验为主，但是西医一定是以循证为主。就是比如说一代人他经过这样治疗以后有没有效果，就像您说的，那实际上吃了几十年下来，这些孩子长大了他还是要生病的，就是他也没有说他的疾病发生率会更低。所以那这样的话就是不是作为一个循证的依据说大家都要吃维生素，符合维生素，我不认为他现在有任何的临床的指南用板蓝根来预防手足口病，甚至维生素 B。 大人不会得手足口。咱们做一个调查，同意这句话的请举手。哎，我们全举了， 大家有没有得过？ 我从没听说过大人得。 来，大家把手放 出来。有得过的吗？ 你得过？ 那个我儿子3-4岁的时候，他得的时候我也得。 真的，大 家鼓掌。有证人。 你知道你也得了吗？当时？ 不知道。一会儿查的时候，好像说也是。 所以这句肯定是错了，大人不会得手足口肯定是错了。那今天现场我觉得我们的观众互动都特别好，要不这样的啊，平时挂您的号也挺贵的哈，我们能现场免费让大家问俩问题吗？ 必须的。 谢谢。 好了。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孩子呢在幼儿园的时候被检查出他这个喉咙里面有一颗疱疹。 有一个疱疹是吗？ 对，有一个疱疹，当时就是认为是疑似的这个手足口，然后要求被回家隔离。所以说我想问一下，这个疱疹性的这个这种炎症和手足口有什么怎样去区分呢？ 就是说家长实际上是说老师就发现咽部有一个疱疹哈，他手脚心并没有疱疹，那怎么就能诊断手足口？它有没有区别，对吗？实际上我们在临床这是两个独立的疾病，一个叫手足口病，一个叫疱疹性咽炎，但是它区分起来其实非常的难，它们都是属于 这个肠道病毒组引起的这个感染，也是传染的，传染力也很强。而且你知道疱疹咽炎跟手足口区别点，疱疹咽炎它的发烧是很高的，有时候到39-40度，而手足口其实它发烧都是低热为主，但是手足口如果要是重症的话就非常麻烦，它一般进展1-3天以内孩子就非常的不好了。所以你医生要说你没事，你赶紧回家，高高兴兴的回家，他一定是没有事情的。 太好了。我还有个问题，我在起初我要判断这小孩是不是有手足口的时候，会不会有些痒啊，或者喉咙疼的那些症状，初期的时候。 哎，这个问题特别的好，就是妈妈怎么判断我该不该去医院呢？哈，或者这个孩子出现异常，他是不是手足口呢？在不会说话的小婴儿，他第一开始他是表现的不吃奶。不喝水，那就哭。你一给他，他想吃，吃完他就哭。但是说什么呢？其实他会有咽痛的。在小婴儿，如果你发现他特烦躁、不开心，甚至都不吃东西，那你一定要去医院。而且是正好是流行病季节，或者你正好跟一个孩子玩，妈妈打电话说：“哎，我孩子手足口了，对不起，你要注意点。”那你可能就要警惕了啊。那大孩子他们有的会说嗓子疼，然后就来了，你让医生一看，可能都还没有发烧，就都有泡了。所以实际上，家长在不打问号的时候，在就是觉得不对劲儿，你上医院，你让医生判断一下。 是这样，就是那个，因为我姐姐家的孩子也是最近刚查出来这个手足口，然后呢，他们去了医院之后呢，医院给开了一个药叫地巴韦林。然后，但是在那个网上查了查，就发现这个药呢好像挺有争议的，所以就不知道这个药该不该吃。 地巴韦林 是叫病毒唑吗？它有一个。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个病毒唑这个名字，就是让很多家长都走入了误区，甚至自己就去拿这个药，就觉得哦，我是病毒感染，那好吧，我就吃这个病毒唑，它一定是可以杀掉病毒的哈。但实际上，地巴韦林这个药，它的这个应用的适应症，也就是说它治的这个病特别少。它现在主要用于一个丙型肝炎的治疗，而且是要跟其他药联合用药。那么为什么这个药在国外，你要给这个病人开这个药，你要想很多，就是你要不要给他开，因为它会造成严重的毒副作用。它一个是贫血，一个是生殖毒性。你知道，在美国它是这样规定，就是如果你是孕，就是想怀孕的话，你是不能吃这个药的。如果你怀孕，你发现你怀孕，可是你再吃这个药，你是要终止妊娠的。它就是这么严重，所以我们要呼吁不要自己去处方利巴韦林。如果医生给您开，可能也要跟医生反复的去斟酌。 因为有一个妈妈说，她那个孩子的幼儿园每天早上老师会给每个孩子的嘴里喷一下这个利巴韦林。 我还听说过每天早晨喂一包板蓝根。 对，这个也有。 对， 其实这都是很可怕的。 是的，很滥用的。所以西医叫循证医学，可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医生可能都没有严格的去执行。 医生，如果说孩子真的得了手足口，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怎么样的做法是正确的？ 实际上手足口它真的是可以自愈的。那手足口病最常见的就是脱水的一个并发症。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嗓子疼，他就是不喝，打死他也不喝，因为他不知道我忍着我也要喝。他孩子嘛，他肯定不能知道这种道理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找一些他喜欢的，比如说这时候给点果汁呗，哈，就只要他不脱水就行。脱水的孩子呢，他一般就是尿，首先他就少了。我们说如果24小时你有3次以上的尿，你就还好。你哭的时候，那个家长来了抱着，哎呀脱水了，大夫不好了，那孩子哭的眼泪哗哗的，那就不是吐，那没脱水。所以就是眼泪没哭的时候眼泪没有啊，然后皮肤很干燥，所以我们首先要预防它的脱水。 有没有什么预防手足口病？ 预防大于治疗。太好了。其实手足口的病的预防不是我们健康人群更加需要预防，实际上你患病的人群包括孩子，你可能真的是需要隔离啊，你是要为别人着想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勤洗手啊，因为手足口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大家知道吗？怎么就能传播呢？ 唾液， 好 多小孩子咬手会不会有？ 咬手就是粪口途径，就是吃进去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呼吸道，太棒了。实际上它的传播途径不光是粪口，你的呼吸道也可以传播的。我这边有很多的欧美的小朋友，他们来，你知道他们要打喷嚏咳嗽是怎样的吗？没有一个例外，是这样。 听明白了，就是不是打到肉上， 是的，因为你打到这个上面，你还是会去摸哪儿。 对， 啊，这个肠道病毒它有个特点，它会在你的污染的物表面存留很久。那它在我们感染的孩子的粪便里可能会存长达几个月都会检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手足口病其实它并不是夏天会多发，它什么时候都会可能有。 回家告诉一下孩子， 对 吧？ 是的。 平时打喷嚏的时候，我们就是如果穿着衣服，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吧，然后拍出来比较好看啊，这样的。这样的我们会教给孩子这样的啊，真好， 勤洗手，然后是注意个人的卫生，还有就是多喝水。孩子在手足口的时候可能会嗓子疼，我们要多说一下哈，就是你喝水的时候可能要凉一点的，会有镇痛的一种效果。另外幼儿园可能要通风，这样的话防止病原菌的聚集哈。当然户外活动增加你的自身的免疫力那就更。 这段视频可以说非常的棒了，这个儿科专家给咱们非常细致的去解答了一些误区，包括像维生素 C、 维生素 B， 包括一直以来常年以来被神化了的板蓝根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够有预防的作用，以及说大人和小孩怎么在平时的一些细节当中去提前的预防这样的一种不仅是手足口的病菌，是任何病菌的传播的可能性。 对，它其实也慢慢教会了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其实也能够预防大多数的一些疾病的。 对，像就是出门回来一定要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这个道理咱们从小就被教育了，但是其实操作的并不是很好。其实有的时候包括是家里的大人，我就可以现身说法，毫不客气的点名，就孩子爷爷每回进门了以后，我会客气说，爸您记得这个卫生间洗一下手。然后那天呢我正好就说，我说哎呀爸，卫生间那个洗手液没了，我帮您拿一瓶新的吧。他说啊，没事，不用洗手液。就是你知道吗？就是 干水冲一下就完事儿了，是吧？ 男生有的时候真的就比较大条一些，比如说男生，甚至有的情侣之间还会因为我让你洗手，你其实没洗，但你骗我你洗了。 你说的是我们家对吗？我觉得我躺枪了，真的是这样子，就是经常不是洗手了，比如临睡觉前我会说，哎，你跑一天。洗洗手洗洗脚这应该是很正常，你睡也舒服， 洗把脸， 对，洗把脸。他说好，我去了，我完全听不到任何的水声，然后就回来告诉我洗完了。我说你骗鬼呢吗？真的是这个样子？ 这个， 你会因为这样事情生气？ 这个不是个别家庭的情况，大多数家庭情况。但是归根结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他要因为这样的一点事儿来骗人，这个我不得而知。但是确实你看身边就是多发于这个亚洲男性当中，不知道是为什么，这是后话。这洗手一定要用洗手液，然后也不仅是洗手啊，这个指缝里面啊，包括这个胳膊肘啊，包括像夏天皮肤裸露的多了，都是要洗到的。这是为了咱们的健康，以及为了家里尤其有小宝宝的，为了咱们大人身上有抵抗力啊，但是小宝宝抵抗力没有那么多。 对， 这是第一。其次是刚才视频里面讲到的，我们再重复一下：大人小朋友打喷嚏、咳嗽，如果你的胳膊是有衣服的，一定要打在衣服上面，不要打在皮肤上面，因为他们视频里面刚已经教到咱们了，这个手足口的病菌它是会在粪便当中停留长达 几个月 的，所以你皮肤上面沾染了这样的病菌，你再去摸别的地方的话就是一种交叉感染。 就是我觉得刚才那个动作，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人看到很多人已经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遮掩自己打喷嚏的时候的 原理是什么， 对，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以为那是一种好看的姿势。现在终于知道了。 对，那关于手足口今天正好聊到这儿了，我觉得咱们有必要多了解一些，因为正好视频那头呢也有很多辣妈姑爸们有这样的需求。我们刚刚也问到说什么样的小红点可以辨别成为是手足口。我们再来看一看下面这个视频。 看看食品安全问题多重要。眼神传播是手足口病的主要传播方式。 有的时候家长会给我打电话说，哎呀医生，我们手上有一个小泡，你快帮我们看看是不是手足口呀，我好害怕呀。那其实的话呢，要跟大家在这儿说明一下，手足口病大家不要特别的害怕。虽然说手足口病它有一个特别的特点，就是因为它的传染性特别的强，可能我周围接触的这个小朋友，很快我的小朋友也会得这个病。但是的话，只要手足口病它不严重，没有并发了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大家都不要 恐慌。那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什么是手足口病。手足口病的话呢，它其实是一种肠道病毒感染。那这个病的话呢，它的特点就是孩子会出现高热，这个高热的时间的话呢一般是3到5天。那宝宝出现了高热以后啊，可能会在手上、脚上或者臀部还有口腔里面起一些疱疹。那这个疱疹的周围的话呢，可以看到有一圈红晕，就基底部是发红的，然后里面就像我们长的那个口腔溃疡差不多，会起一些这种小泡。这个小泡出现之后，宝宝的这个烧会慢慢的退下去，烧退了之后，这个小泡会慢慢会逐渐的蔓延，可以从手上蔓延到胳膊上，然后可以从脚上蔓延到腿上，然后可以从肛周蔓延到整个臀部都是。那口腔里面的话呢，可以从这个咽颚弓这个位置一直蔓延到整个口腔里面都是。当这个疱疹全部都出来以后，那这个病气其实基本上就发展的差不多了。如果说它出现了这些症状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发热的时候我们就对症治疗，然后比如说吃退烧药或者物理降温。当身上起了这些疱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可以用碘伏，然后把这个局部的有疱疹的地方消毒。如果说嗓子里面这个泡起的也特别的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嗓子里面喷一些这个缓解口腔疼痛的这些药物。其实像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最主要的是在一个流行季节的预防。我一定建议家长回家之后必须马上换衣服，然后必须马上洗手，然后再去跟孩子密切接触。当然这个密切接触的时候有一点也要注意，不要去亲了孩子的嘴，因为这个时候你直接这么亲密接触，直接是把这个病毒从你的口咽部带到了孩子的口咽部。另外我们在家的时候也要注意开窗通风，然后及时的把这些洗漱用品拿出去太阳底下暴晒消毒。那比如说孩子的一些玩具，经常接触的玩具，我们最好也是要用水给它煮沸，尽量的话呢煮沸30分钟左右。最后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有很多家长在后期当孩子手足口病已经完全治愈之后，在半个月到一个月以后会发现宝宝的手指或者脚趾的指甲开始脱落，有很多家长以为这个是因为孩子可能缺乏了某种微量元素导致的，但其实这种情况是因为手足口病的原因导致的。有一些孩子可能是个别的手指或者脚趾的脱落，也有一些孩子是这个所有的手指、脚趾、指甲全部都脱落，那这个的话，家长真的不用特别的着急，脱落之后就会完全好了。 啊，总之，我们了解了这么多的这个常识和知识之后呢，就是心里面就会有底了。 对， 就是人类为什么会恐惧，是因为他对于未知的东西，他会感到恐惧。 对， 如果当你已经储备了足够多的知识，然后你再去做到我们一直强调的预防大于治疗， 对， 不让孩子得这个病的话，就皆大欢喜了。 对，甚至说真的不幸你得到这个病了，不小心得了，也别紧张。对，总有一些处理办法会让你能够知道该一步一步的如何治愈这样的病症。 对，所以归根结底，其实一些预防的也好，方法也好，其实还是本质原因是要提升孩子自己内自身的这种防御 力、 抵抗力。 对 对，大人一起去帮他去建造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当然同时孩子自己要有抵抗力才行。所以这也正好契合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哈。 嗯， 在春暖花开这么好的季节当中，我们要带着孩子去外面去多多活动一下， 没错，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高抵抗力的方式。 嗯， 那么潮流梦工厂今天的辣妈正传也正在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微信的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虽然北京有记载的最晚的中雪，也就是最后一场雪曾经出现在4月21号，但是平均来看，北京的中雪日期其实是在3月17号，上一次的四月雪还是在1988年的4月4号。那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整整30年来的绝无仅有，像我这样88年出生的人平生第一次遇见，你跟我说这是正常，这绝对是不正常的。就算你有清明断雪、谷雨断霜的说法，但这句话也是基于历史最晚的积雪日期来看，是从农事的角度出发，并不能界定为降雪是否异常的古代标准。也就是说，一次偶然发生的现象并不能拿最后一次出现的时间作为衡量标准，而应该根据平均水平以及公众的普遍感知才对。好，那吐槽了这么多呢，其实就是想显示一下我的专业度咯。不过呢，能够看到把整个冬天攒下来的雪下下来，的确还是挺让人激动的，尤其是小朋友哈。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本周呢北京的气温起伏波动还是比较大的，目前呢已经有一股强冷空气发货了，在路上未来它将会影响国家大部地区，所以呢大家还是应该勤快一点，多看一下我们天气预报。正所谓春天寒而面，一日变三变，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吧。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周再会。 口哨吹得不错呀。谢谢我们的气象主播，也是辣妈代表王毅给我们带来这一期的辣妈说天气，提到了这个新一波的冷空气正在发货的路上哈，请查收，查收的日期呢大概在这周五，北京会有一个全市性的降雨，大概持续时间会一整天，所以也会影响到一些各位的出行。今天是周三，今天讲完以后，明天还可以带孩子出去玩啊。 对对对， 今天教完你们，明天就必须要活学活用， 赶紧玩。 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带来哪些道具？现在真的很期待你的道具，你知道吗？上周的主题是如何拿30块钱玩出300块钱早教课的感觉。这一次我就不相信早教课还能开在户外。 我就告诉你，早教课可以开在户外。 杠上了哈。好，甲方和乙方。 很好。但我今天已经看到你拿来的这两样，上面那个球是上次拿来过的。 对对对，没来得及介绍。 什么意思？ 留一手。 我看行。所以一般 LC 你会觉得说，从你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带孩子出门玩这个事情，出门运动或者是活动也好，会分年龄段吗？ 不分的。而且其实怎么说，零到六岁是一个超级适合带孩子要出门做一些规律的户外运动的一个年纪，因为在这个年龄段里边，其实孩子对于体能、户外就是运动的这些需求非常大的，就是虽然我们在室内可能带孩子或游泳啊或者一些可能，但是都无法就是满足孩子对大自然的那种渴望。所以因为他在室内还是受限制的，比如举个简单例子，就是光线，其实有很多比如在室内就是它光线啊温度都是恒定的 啊。 其实就像刚才咱们在开始的时候说，比如外边刮风到底适不适合孩子去玩，其实是适合的。因为你在同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有风阻和没有风阻对于孩子的体验是两样的。这是自然赋予的东西，是室内恒定的空气无法达到的。 没错，我就看有小朋友特别喜欢在风中走，就是因为发现哎，原来我正着走的时候这么慢，我突然背着走的时候我好像脚步可以加快了。 对， 这是为什么呢？ 对， 原来是风在推着我往前走。 对， 可是我要问一个问题了，这是我伴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直都在反复有的一个困扰。在一岁他不会走路之前，每天都要在婴儿车里面从躺着到坐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很煎熬。我心想说，你什么时候能下来自己走呀？老让我推着真的是很烦，什么时候能加入到我们一起来运动？就是等于一岁之前他还没有自己的行动能力，自主行动能力之前，他是一个我看着你玩给我看这么一个过程。一岁之后开始会走了，他就可以加入到这个运动当中了。可是我觉得1到3岁又是一个阶段。 对， 3岁以后就又是一个新的阶段。 对，行动能力强了。 对。那你刚刚说其实不分年龄段，的意思是说大自然的带给孩子这个感知是不分年龄段的。 对，其实刚才说到的就是大自然的一些东西是很就无法替代的嘛，因为他在0到3岁其实他对自然更多的是一个感官上的吸收，是纯吸收的。就是你在3岁之前你带他接触什么，然后他就吸收什么东西。他到3岁之后其实他是一个可以到一个具象表达的阶段了，就是可以把他前期比如吸收到了，比如我在一个雨后的大自然 里边去，树皮是湿的， 嗯， 我看到过，我摸到过嘛，那种粗糙的感觉，摸到可能手里还有那种碎沫沫在手上， 对，树叶正在滴点水的感觉， 对， 嗯， 对，包括雨后那种泥土的那个气息， 啊， 这个东西是它3岁之前，你是需要让它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下去感受、去吸收的， 啊， 这样它才是一个就是比较丰富的体验、比较丰富的一个孩子。 对， 虽然你可能说没有带他去说啊，我一定要到户外去做一些锻炼， 不是一定要去徒步越野。 对，你本身你把他放在那里， 他也只能滚来滚去， 他就已经是对于自然的学习了。 比如他会去捡树叶， 是， 他会好奇的踩那个，他发现树叶在地上会飘， 对， 一有风，哎，树叶跑了，他会去追它。 对， 嗯， 对， 嗯， 他可能尤其是在户外，比如玩一个滑梯，然后他会很什么时候转弯，因为有加速的那一种嘛，他描述不出来，就是那呼一下的感觉， 嗯， 但他在0到3岁之间体验到了，然后在3到6岁他知道什么叫惯性， 嗯， 什么叫重力， 嗯， 什么叫加速度，这都是在最初的时间让他体验到的东西。 袁一，我预感着今天 LC 不用掏出任何玩具，都已经让大自然这样一个免费的东西， 对啊， 玩出了600块钱的早教感觉，又升级了，你知道吗？今天 LC 2.0版本了， 对， 上次是30块钱， 玩出300块， 对，现在真的是， 但是花0元享受600块， 对，对，对， 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嗯，对，因为可以带孩子在自然里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嗯， 你看刚开始的时候，我会担心说去草坪这样的地方会不会有些小虫子啊。 嗯嗯， 会不会不卫生啊， 嗯， 然后小朋友会不会怎样怎样，但是当你真的把它丢到草坪上以后， 嗯， 你看到它对于大自然那种欣喜感以及它去摸索的那个状态， 嗯， 然后就是那种朱自清散文里面写的一样，打两个滚儿踢起小球， 嗯，欣欣然的样子，是吧？ 对 对 对, 对， 尤其是孩子为什么喜欢在草丛里，因为可发现的事情太多了， 嗯， 因为草的高低矮就是那个颜色它完全不是不一样的， 包括它那个踩上去的触感，嗯， 对， 和它平时在地面上的什么什么学爬的那个垫呐，啊， 嗯， 什么就是那种软的垫子呀，或者家里的地板呐，啊， 嗯， 完全不是一个感觉， 嗯嗯嗯嗯， 它刚上脚的时候会去会用脚去试探着去接触那个地面， 对对 对, 对，所以你看他在早期他接触的东西越丰富，所以他其实适应环境的能力是越强的。 而且我觉得在孩子接触大自然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妈妈，就是咱们如果陪伴的话，你会发现原来自己有这么多可以去跟孩子讲解的东西，平常你自己是不会有那么细致很敏锐的一个观察点， 嗯嗯， 去观察那些大自然的变化， 咱们会习以为常， 对，你就会因为为了孩子，然后你会说，哎，你看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变化，这里是什么，那里是什么， 嗯， 你会发现自己的观察的角度也会有一些很细微的变化， 嗯， 对，就包括你说孩子1岁多2岁喜欢趴在草坪里玩，在玩什么，其实因为他能在土里边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嗯， 小石子大的小的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形状的，有的土地里边比如有那个蚯蚓翻过土的， 嗯， 包括那个一轮一轮蚯蚓产的一种产物，他，也觉得很 蚯蚓的扁扁 包括有一些地方它有一些小小的那些洞，可能是蚯蚓钻的洞，蚂蚁的洞，他， 嗯， 都愿意伸那个手指头去抠 一 抠， 嗯， 因为他对于这些细小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你把它放在那个环境里就为他打开了太多探索的可能性了， 嗯， 对， 而这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想为孩子保护的，就是他的好奇心， 嗯， 因为好奇心是一种他未来对于生活一种动 力，动 力， 嗯， 对，我生活的就是他其实会影响他的人生观的， 嗯， 比如我是不是带着好奇来成长的，我对于未来我感不感兴趣，其实都在于生命早期你给到他的体验够不够多 啊， 嗯， 你看小猪佩奇的第一集就讲到 Muddy Puddles， 小猪佩奇一家都很爱跳泥坑， 嗯， 泥坑这个东西如果在成年人看多脏啊，有什么可玩的， 嗯， 可是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 嗯， 积水对吧， 有一小滩积水，然后 积水，你只要给他足够的防护，比如说穿上雨 鞋 对吧， 对， 别让他着凉了，真的就是全身湿透，没有东西可换了， 嗯， 只要不是那样的状况，你完全可以让他去感知这样的一个状况， 踩踩水， 给你们看一个视频，你一定会被萌化， 好， 这几个小婴儿刚刚会走啊，他们在家门口的积水当中玩得很开心，这是一个四胞胎，欧洲的天气嘛，海洋性气候经常会下雨， 就上身穿着长袖，下面可以光着大腿， 光着脚， 嗯，就 开心， 超开心，因为他没有感知到这么好玩的东西，凉凉的， 哇，直接赤裸了上身， 棒， 只有尿不湿伴随了， 对。 太可爱了，赤条条啊，这就是。 还有那种你让开放着我来。哇， 正好玩的穿着尿不湿的屁股扭扭的 腿，嘟嘟的都是那种前凸后翘的。 过一段时间我把我们家姑娘带来再让你们玩玩看看。 很想打。 对，最逗就是这事儿，尤其是她穿一个那个 legging 就是一 小。对，就是拉屁股。 这是开心的声音，开心坏了。 这就是家门口的一个、 哎、他还知道撩撩水往脸上擦一擦。 就是他在自然，他就其实在感受那个触觉，就是、水、 就把这个水撩到腿上，撩到身上、胳膊上。 对，这 这种东西不需要大人去教、 啊。而且我觉得大人拍摄的角度也特别好，他全程蹲下来拍孩子， 他们平视的。 对，他是平视的角度，而不是那种俯视的角度。 那个水溅到了镜头上， 对， 感觉我们也在玩水， 对，感觉就是驾车开过的感觉。哇，还有倒立，还有倒立，臂力可以啊，小家伙。 这一看就是经常在外面玩。 嗯， 这就是对，这就是撒了。 这是四胞胎吗？ 对， 天哪，他们家真的好。好开心，我觉得好幸福。对， 这个时候就是你看到国外这种家庭组合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家里面一个孩子还是有点孤单。 对， 嗯，因为孩子的玩耍， 不对，是我眼花了吗？有五个孩子， 好像是 五个 ，但是也许是我旁边邻居的。 对，刚才的时候是四胞胎， 对，还好 也加入了纸尿裤战队。 就是这种玩的时候，如果只是大人和小朋友在玩， 他总感觉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对，会跟他有隔阂。然后，但是如果是小朋友在一起的话，会发明出很多。你看，在水中做瑜伽哦， 哇，好标准的姿势哎，哎，这个好可爱。他们在用他们的婴儿语交流。 对， 来， 真的好， 给你一杯，干了它， 来，干了这杯杯中酒。 对，还有三百杯，干了这一杯，还有三百杯。 肚子真好啊！ 就我觉得它的温度啊，还有包括天气以及它的地面的这个干净程度，可能都会多少让家长们比较放心的让孩子玩。你说咱们在马路边上趴着，我都担心孩子手上扎个钉子。 当然了，我们把这个视频放给大家看，不是说要让各位辣妈酷爸们去效仿，说一定要在家里下完雨以后 出来趟趟水， 放到门口这么玩。这是有不同环境的限制的。 嗯， 但是给大家提示，就是其实下完雨之后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学习玩的时机。 是的，我觉得决定下一次，如果温度还比较适中，下完雨之后我决定带他出去看看， 找一个就是不要在马路边上，但是如果有公园或者这种适合儿童的场所， 或者家楼下，比如有一些树木啊，有一些花， 对 比如他下完雨之后会有一些露水啊雨水在上面停留，有蜗牛，对吧？ 对，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叶子到处飘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去看一看，让他去观察一下雨前雨后这个外面的世界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是， 其实才水花是孩子非常喜欢的游戏。 你们觉不觉得咱们大概上小学的时候，那会儿咱们背着书包，穿着雨鞋，上下学的时候也特别喜欢趟水， 对吧？ 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哇，那个趟水的感觉好自在，恨不得就差躺在那个泥地里打滚了。 我不知道你们北方城市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我南方城市经常下雨嘛，就在我们的印象里不下雨就是好天儿。我们那会儿下雨下很大的雨以后，夏天嘛，穿上雨衣，穿上雨鞋，然后撑上伞。那个楼房的房檐，因为是那种矮房子嘛，学校的楼房檐上面会有一个排水管道， 会有 房檐那边会下就要下 特别 冲 的、那个、 冲的水， 很冲的水，然后我们就会撑开雨伞站在那个冲的水下面去打转，然后那个雨水就会 飞起来了，像飞轮一样， 边上就这么飞出。然后被老师抓起来，然后站，就是要罚站。 请问这有什么？是把雨水溅在老师身上了，还是怎么样？只不过你们奇思妙想发明一种玩水的方法， 因为带头聚众这么玩了。 限制了老师的局限，限制了孩子的想象力。 确实，那个时候可能老师觉得就是 太出格的一些做法都是不太正确的，可能。 哎呀，但是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带着孩子的话，这样的一些举动，我觉得可以不要太过去限制他。 对， 包括刚才戴姨说担心，可能咱们的城市当中环境没有那么好，会不会地上有些碎渣什么的？我还是那句话，你可以给他穿上雨鞋嘛，可以给他穿上一些防护的装备嘛。然后，但是呢，你要给他用手去接触这种雨水呀、露珠啊的机会。 好， 这是在雨天当中给大家的一个奇思妙想哈。当然我们今天除了大自然的馈赠之外，还是要教给辣妈伙伴们一些方式和方法的。就是自己去创意出一些小游戏，可以陪着孩子一起来进行的。 我们上次不是看了一个视频，一个就是好像是北京的爸爸吧， 对，爸爸， 他创造了150种， 对，很多 之 多， 跟女儿一起互动和玩的一些 游戏， 而且都是利用家里面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些物品， 其中有室内的，也有室外的，对。很多的我们上周教给大家玩的一些方法其实是可以移到室外去进行的， 对， 但是我不知道今天带来的这一颗叫做沙滩球的东西在室外会迸发出什么样的火花。 当当当当， 好，这是上次留一手的这一个沙滩球，然后这个沙滩球的玩法太多了，然后我们现在问一下两位主持人，如果是你们觉得如果跟孩子玩会怎么玩呢？ 就我扔给你，你扔给我。 哦，多大的孩子？ 对，重点，你这重点就是你知道大人的想象力太局限了，家里有很多种球，每次跟他们玩的时候我就会说，来呀 Matthew， 妈妈踢给你，你要踢给我哟，他完全不会，然后我觉得哎 It's your game It's not my game， 明白，就是感觉所有的游戏的时间就此结束了，是吧？ 结束了，玩不到一块儿去 我想想这个球，这个球我还真的 发挥你的脑洞 被填满我觉得这个球拍拍 嘛，是不是就是扔过去嘛？ 拍一拍拍一拍，拍球 好，可以。 多大的孩子不会拍吧？ 对啊，讲。所以现在又是到大家开始了30元上出3000元早教课程， 不要880，只要30元， 就是一套课都出来了，感觉可以上好几个月 一个季度 了。 对，所以给大家细讲一下，其实这个球玩法超级多，我们先从这个球啊，首先这个圆形有很多颜色嘛，我们都讲就是一个东西要适合不同年龄段可以怎么来玩。小一点的宝宝其实如果他在8个月以上，其实他已经对一些细小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球，它除了这种纯色的上面是不是有一些点点， 对 呀，小朋友很爱抠的 哦， 他会找到一个目标然后去抠，然后说，所以这个他会每次都找得很准，其实这对于他手和眼睛的协调性就已经是一种练习了。你可以在他指向那个绿色的时候告诉他 绿色 哦， 然后还可以指旁边的草说这也是绿色 哦， 举一反三，不错， 好厉害 ，bingo 加一分。 对，所以他会抠这些，而且他最喜欢抠的其实不是平面上的这个东西， 是凸起的部分， 对，是这个嘴儿， 对，他把 他的越不光滑的地方，可能越是他关注点比较集中的地方。 对，所以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上课用的球，就是这个嘴儿抠开，其实它都是有保护的，也不会漏气。所以你是要捏一下的这种，它会抠开，然后抠开之后，我们有时候也是受小朋友的一些启发，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气球嘛，充的是气。如果他是在0岁，比如刚出生到8个10个月之间吧，他都是一个就是对触觉比较敏感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气球把嘴儿抠开，它可以怎么玩呢？ 就放气呀， 听声。 对，一个是声音， 听声看形状。 对，一个是声音，可以让它那个放气的声音。 就哭了。 会的， 我们家孩子会哭了。 很少体验这一个，所以我们用这一个球声音就听到了。第二个可以用这个气去在他的手心上，让他先感受 一下， 滋到他的手心上， 气流的变化。 对，然后脸颊，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就是让他感受不一样，脸的是什么感觉，然后耳朵什么感觉，他们会就是按我话说机灵一下，然后哎，挺奇怪的。然后最后呢，让他可以吹到他的头发上，对，感受这个气流。同时，你要让他知道这个空，其实你已经在带他学一些基础的物理知识了，就是气流的一些会产生的变化嘛，就相当于是风力。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气吹到自己头上， 然后你让他看到，哦， 你头发在动， 对，这个一撒这个气，妈妈的头发被吹起来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这都是一个球上面的嘛，我们刚才其实成人想到的只有扔踢抛这些， 非要有个什么什么得分点， 对对对对的，非是一个竞争性的游戏，干嘛呢？ 那是因为我们的生存环境竟处处充满了竞争啊， 都是为了生存。 现在不主要是中国足球太需要我们下一代下一代培养出一些比较不错的人才， 从娃娃抓起，对，也对哈。然后我们再讲讲，就是因为踢和抛这个动作，其实是在一岁半以上，他可能能完成这个双手扶住这个球稳稳的拿住，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但是小一点的还可以怎么玩呢？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地上，然后让宝宝坐在这个球上，然后你上下来浮动，其实让他感受这个球的弹力 哦。 对，其实这个你可以，而且你还可以有节奏的弹嘛， 这不就是小朋友版的健身球吗？ 对啊对啊，那个瑜伽球就是这么玩的。 对， 其实他对于他腰腹力量，他要一直控制平衡嘛，会看到小孩第一次往后仰，往前，往左往右，他其实是一个力量，核心力量的一个练习。 这个时候可以放在草坪上来进行， 当然可以，而且草坪上的挑战更大，因为你在家里边比如地上它是很平的， 对， 然后你如果在草坪上做这件事情，它可能往前一滑动，它因为草坪很软嘛，一下就坐到地上了，说，我怎么坐草上了，然后再回来，我怎么左边坐在草上了，所以它的空间感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在草地上你可以做一些就是让它失重的感觉，就坐在它往左，然后好像感觉自己要掉了， 对对对， 然后再往右， 是 ready 倒， 对，往前 ready 倒， 往后，然后在一个觉得它不是特别高的角度，真的就让它掉落下来， 做个屁墩儿， 对，然后这个感觉很不一样的，所以一个视觉发生变化，第二它就我怎么在草上，然后摸一摸草，这个触觉，这土地的触觉也是很难得的体验 啊。我觉得 LZ 的逻辑实在是太缜密了，因为从刚才对于这个球的把玩方式是停留在是那种坐在婴儿车里还没有办法抱出来那种小婴儿的阶段， 对， 到现在我觉得至少得有6个月以上了，因为他可以自己的自主的做好了， 是的是的， 所以就可以把宝宝从车里面抱出来放在草坪上，放在这个草坪上的球上， 对， 去做一些游戏， 对，对，所以就是按年龄段分嘛。但如果是更小一点的宝宝，可能是6个月以内的，你也想让他体验一下自然，可以怎么玩，你是让他肚子趴在球上的，就是让他，然后就是像扶住他的腰部，然后往前往后左右或者这样转， 让这个球在他的腹部有一个滚动，让他感受他跟这个球的一个接触。 对， 哎呀，你说咱们那会儿的父母怎么不会这些呢？这些球上的运动真的是很好的，可以去锻炼核心肌群。 对呀， 你说 我代表咱们那个时候的父母说一句，那个时候哪有这样的东西呀？再说了，我们那个哪有这样的心思呀？我们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 而且把你们能养活就不错， 就不错了。 没有人帮我们，我们都是自己带孩子。 对对对， 我就想说的，我现在这核心肌群怎么练都练不出来，那腹肌就是死活不出现。早点打下这个基础，不至于现在这么难，是不是？ 我觉得你说这有道理，所以你都老觉得 能怪咱们吗？ 为什么你外国比咱们这个要？你看刚才视频里边，从小就是这么玩的，玩雨水， 小朋友都 基础打得好， 我撑啊。 对呀，雨天瑜伽呀， 好，吐槽结束，吐槽接着聊， 收 回来 儿童版瑜伽球的玩法， 对吗？然后我们刚才还没讲完这好处啊，就是你在草坪上，而且你可以其实在一个坡上，就是有一点缓度那个坡上，然后让它往前往后， 而且有点阻力， 对，它不仅练核心力量，它其实在它往前的时候，它你看你往前探身让他往前去，他脖子会往回缩，然后头往上挺，他出于自救他也要锻炼自己的肌肉。 没错，你看虽然说我们只是要求 LC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球的玩法，LC 说的真的是口沫横飞的感觉，但是其实提到核心这个词，可能我想今天最痛的就是 LC。 这个故事我们要稍事休息， 好你再留梗，是不是再做个扣， 对对对对，稍微预留一下这个梗哈。 想知道接下来发生 到什么问题，要记住观看新浪微博的92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到关爱青年计划。春暖花开，不仅要带孩子出去运动，家长自己也可以顺便一起运动一下。 哎， 对啊，但有些人连运动的机会都没有，怎么回事呢？ 且听下一小时分解。 哎，就我知道刚才那个几个外国小朋友在水里面玩这个视频，你们很想再看一遍吧？ 想， 趁这个广告间隙再放给你们看一下哈， 稍后回来。 21日，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好声音主持人现场诵读经典儿童文学作品，中国交响乐团四重奏倾情演绎华美乐章。4月21日上午10点，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考驾狂人姚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爆工厂。 晚上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大家傍晚好，我是戴毅。 我是刘浩 LC。 为什么要报自己的真名？ 就接下来这件事情跟刘浩有关系，所以是要报大名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事儿绝对不是杜撰的，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刚刚说了，就是 LC 其实刚刚口沫横飞的跟我们讲了讲很多这个小球的这个玩法哈，确实非常的怎么说呢？ 实用， 对，又实用，脑洞又大开，让我们大家觉得，哎，原来这个球你认认真真的把它玩起来的时候，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很有意思，很有花样感， 对 吧？但是呢，当我们当 LC 也很想这样子像孩子一样进入到一种健身状态的时候，却被拒绝了。 就是他想要去弥补咱们儿时缺失的那一些对于核心肌群啊、各种肌群啊、大小肌群啊的锻炼的时候，被拒之门外。 对，杨姐，你接着说，我来配那个背景音乐。 雪花， 真的是，来讲一下吧 ，LC 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己自述一下。 对，上周其实做完节目我就立了 flag， 我说我一定要去健身房了。然后我就真的约了一位私教，然后想，哎呀，老娘今天要掏钱把我练得浑身酸痛，我好发一张照片秀一秀 一下。 对对 对, 对， 因为每一个人刚去健身房都这样自拍，然后说，哎，大汗淋漓，然后说肌肉酸痛。 所以也有一种说法，说为什么大家现在去健身房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压力来自于朋友圈。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怎么只健身这两天，后续没有动静了，是意思吗？ 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健身拍这样的照片，你不 去 不合适吧？不合群吧？ 非常不合群。每次 说谁呢？ 这就是一种刺激啊！每次做节目前都看到袁一在那儿拿着一个杠铃，夸夸。 举铁，然后说没想今年又加分量了，说哎呀， 你不知道我们同事怎么说他， 嗯， 你就只练这一个动作， 是不是同一个视频反复发？ 所以 LC 特别高兴的带着这样一种动力啊，去买了课程，也找到了合适的私教和工作室，结果发现 合适的，但是教练觉得他不合适。 对，然后我说，好，我终于要浑身肌肉酸痛了。然后第一课一定是让我带我体测嘛，我说那测测吧。然后我说，我感觉我还是挺有基础的，我大学里边我还是打篮球的呢，我组织后卫啊， 信誓旦旦的， 就看这个儿不像，但是我觉得我肌肉应该可以。 没关系，大家看不到你的隔音眼镜。 好，然后就去练嘛，然后最后练完之后。教案这个教练紧锁眉头，然后一直翻他给我的记录，说你这个啊，你看这个我们标准啊，应该是比如是二十就是体脂吧，好像是，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有25以下，人家是一个 25左右吧， 25左右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那20呢就比较低了，说您看您啊，粗略测算一下啊，31现在，我说。哦，然后呢，人家就很不好意思，然后在那继续测。我说教练，那咱们赶紧练吧。说那个，你先不要着急啊。说不要着急，先定训练计划。说我建议你先去做个体检。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教练？然后他说你这个测出这维度吧，和你这个斤数吧，现在我有两种怀疑。 我怀疑你三高。 意思是那个这位同学吧，我知道你挺好学的，那你这也别着急先开卡，我呢也不收你这钱，今天做不给你扣钱， 对， 你先去做一个体检，咱确定身体没啥问题 再开练是吧， 对，别着急。 所以紧接着咔横空一个大霹雳， 所以今天给 LC 的新名 霹雳 LC。 所以就是对，当时就一道霹雳闪过，当时我想花钱我练不了， 花不出去，这年头还有钱花不出去的道理， 这事好像不太现实是吧， 真的 总觉得怕钱不够花，没想到开课第一场课是不让你练。 这个做体测还好，人说那你就入学，我非要买课，他说那你少买点，然后教练说你少买点，我们还是拿你的检测结果，然后说，然后 但是我必须要就是客观的说这个事情啊，我刚开始健身的时候，体测的时候，我的体脂率高达27.1%， 高达、 哎、也不算高达了， 这好像是我 了。 如果我能达到这个，教练就让我练了。 这样子，然后呢，现在是19.3%。其实还不错， 哎呦！ 然后我要不是 偏低啊， 我不是要炫这个进步，其实又很 真的吗？就是炫，我发现。 但是我想说的是，有大 跟他断绝关系， 就是体脂率高于30的大有人在。 嗯， 我觉得不能以这个体脂率在30以上、 哎、我被抚慰了，我感觉 就是作为是一个三高的标准。 嗯， 但是你的教练这么小心谨慎呢，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是的，是的， 咱们为了身体健康呢，你就做个体检。 对，我就做了。我要做了， 准备做、 对，而且我发现这个指数还不只是，因为后来人家很负责任的给我量了量体围， 就 BMI 嘛， BMI 指数，身高体重的比例。 对，后来发现我的左右腿还不一边粗， 啊、这也正，这也是正常，这正常， 太正常了。 每个人都是这样。 哦，我放心多了。 对， 然后还发现 你这个教练就是不想收你钱， 就是 这是一个好教练，这是一个堪比模范的教练。 对啊，然后 就不想挣钱。 对。然后同时还说我在站直的时候发现我右侧骨盆前倾 啊，不很正常 哦。好，我跟你讲，就一定要， 我觉得我要是个教练肯定能挣得盆满钵满的， 就一定要正面的客观的面对教练给你的一些评价、 对， 或者说我们可能一直生活在美图秀秀或者是美颜相机里面那个自己，当面对了一些很中肯的评价的时候，多半我们都是没法接受的。 我 其实每个人身体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缺陷，不管是体型的呀、骨骼的呀， 或者左右对称度啊。 我发现了，两位主持人你在安慰我了，刚才用了一个，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有一点缺陷， 只不过稍微有点多而已。 不过还好， 为什么会把 LC 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呢？就是说提醒了妈酷爸们，虽然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告诉大家说要带孩子一起出去运动， 对， 但是其实同时也是给父母一个很好的去接接地气儿啊，去接近大自然呢、啊、去放松自己的一个方式。 对， 然后呢，像我这种最近沉迷于健身不能自拔已经快一年的人来说呢，任何的机会都是可以健身的。 哇、wow、 接下来这个视频就是告诉辣妈们，带宝宝出门的时候带一个小小的工具就可以把自己也顺便练到。 哦、 想学习 吗？我不信 不信，等着瞧吧。 好， 这是一根弹力带， 弹力带哦， 对， 这就是传说当中某宝卖的， 也就是50块钱吧， 啊、 哦，对。找一棵树就可以来做这些动作。这一位确实练得很不错了， 这一定是一个 都可以做健身博主的， 没错，他可以当健身教练的喇嘛、 而且这种弹力带其实你可以用宝宝一出来嘛，但是要注意安全，它是弹的， 对， 不知道。可是它完全不沾事儿，也不会影响到我，可以套在腿上， 小脖子上。 哇，这个螃蟹都不是很累，哇，像这个动作其实大家初恋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就是稳定的扶的 扶手，就你可以完全扶着那个，比如说那个 椅背儿， 或者说扶着这个一些， 别扶婴儿车，婴儿车会被你推倒 啊，真的啊，我刚想说扶婴儿车， 因为你万一一下没有就是把握好、 婴儿车里没有宝宝，婴儿车里没有宝宝 哦、还行、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只要你愿意，机会有的是，像这种一些看似很简单不是很占地儿的运动是完全可以让宝宝一起加入进来的、然后再加上你选择这么一个环境是一个户外的环境的话，其实是很心旷神怡的， 但是我觉得可能在练习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如果你全身心投入还好，如果有可能别人看着你，或者是有一些围观的人、会有点，就按照亚洲人的这种想法可能会有点不好意思， 害羞、 哎、 对对对，那这些运动就可以放在家里面来做、你知道我之前，我今天带来一个娃娃，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带来吗？是因为我平时哄孩子的时候我经常就会练一些动作， 哦， 比如有一段时间，我相信辣妈姑爸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扰，孩子有一段时间哄叫就很难，就非要抱，不管是以前睡觉睡得多好的天使宝宝，他都会有这样一段时间，然后你知道会怎么做吗？就是这宝宝稍微有点小哈，横抱在怀里的时候，我就做深蹲，然后他会 对对对对， 因为深蹲你不会是那种猛起猛落， 对 对，一定是缓缓的，因为你要去控制到你的肌肉群，你要去感受到你的腘绳肌，你的大腿的后侧呀，以及这个核心的力量的收紧，所以你会去慢慢的去起和落的时候，大概一组做20个，做3组，它差不多就着了， 对， 这有摇篮的功效。 一组做20到30个，做三组， 一组做20个就够了，20个，然后做3组。 哎，我真的像你说这样子，我曾经在家里面就是不是为了哄睡，而是抱着他玩、然后想尝试着这样做一个深蹲的锻炼。我发现我大概一组也就能做 不 到10个， 你知道为什么？ 而且我可能动作做的不够标准。 你是哪儿疼？ 腰疼， 所以就是劲儿使错了嘛， 对吧？ 如果你感觉腰不舒服了，那就一定要停止、因为这个时候对你的腰肌是有劳损的。 那腿疼呢？腿疼对吗？ 腿疼是对，因为这个动作其实练的是腿和臀 啊、 为什么腰会疼？是因为你核心没有收紧，核心要控制住收紧，而且你的腰要控制住，给它收住， 要使劲儿， 对，要收住，不能这么塌着腰。因为生过孩子，只要是辣妈，她就多多少少会有骨盆前倾的这样的问题。因为你在怀孕的整个过程当中，她为了去平衡你那个体重，是会有这样 往前去推自己。 对，越是 常见病， 越是这个腹部肉比较多的，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哎呀，又是一个霹雳！ 所以为什么说你现在觉得有点累了，是因为你没有从孩子体重比较轻的时候就开始练这个动作。如果你循序渐进，从他刚刚出生7斤的时候这么做，做到现在17斤，可能你就 很正常了。对， 我刚才听到袁一说这，我想到一个，虽然我自身的体重是这样的，但是刚才就他那个孩子，就是怎么借助孩子锻炼，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引发了我的一个 脑洞， 也不是脑洞，这是真的可以这么做，就是想到你练那个臂的力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说抱孩子，我们都建议家长不能坐着抱，如果你是坐着抱孩子，你的腰是完全受不了的， 对， 就是你要采取跪姿，就是跪姿，然后如果你练那个臂力的话，就是手臂伸直，然后就是可以借孩子的力量，就是练一些这个的， 对 对，而且孩子非常喜欢被举起来， 没错， 非常喜欢， 因为 但是不要去把它抛起来， 对对对对对对， 高空抛 稳稳的， 对 对， 还有这样去举就好了， 对，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边还可以练，因为我们也做那些亲子瑜伽，就是弓步在地上，然后把孩子从你的左腿这边，然后这样，然后 移到右边、 然后再从右边移到左边。 这个动作也记住，就是千万不要让你的腰感觉承受了重量或者是力度。 我有一个算是玩法啊，就是也是在上早教课的时候学到的，就让 爸爸妈妈们躺下，然后像孩子像飞机一样飞在你的上空， 哦、对， 然后你的手托在他的两个腋下， 对， 然后其实我会为了让自己稍微省一点力量之后，双腿会微微的弯曲，然后让自己的双膝盖去顶住孩子的腿的部分，这样他能够伸的是个平的， 嗯， 就像一个完整的飞机一样， 对， 他很开心， 对。 然后我会这样子，举高稍微低一点，高一点，低一点，这样其实我也在轻微的做一个怎么说，算是 这不是轻微哦， 腹部锻炼和胳膊的锻炼。 如果你能把动作做标准了，然后你在保证孩子安全的前提下，你的腿因为你是躺平嘛， 对， 腿这么抬起来，然后上下去摆动你的腿，并且保证你的腰是整个贴在地面上 平贴 没有拱起来的话，那你是在练腹， 对， 是在虐腹哦，真的 卷腹 不是练腹， 好吧，我期待今天晚上能够像你说的练姿标准一点，虐一下自个儿的腹部啊、哎！ 再等到宝宝再大一点，像马修这么大的时候，一岁左右吧，一岁以上了，他已经就是能够有自主控制能力的时候，还有一种玩法，就是妈妈也是平躺，然后呢把腿弓起来，我很想去那儿做示范，但我今天穿的裙子，就是 我来，你说。 对，就是把腿这样弓起来，然后上身躺平，让孩子坐在胯部的位置，然后呢你两个手贴在臀部两边，放在这个地面上，把你的臀部往上顶，但是腰和核心依然是收紧，做臀桥的动作。 臀桥， 对，然后孩子就像在骑大马一样， 孩子也很喜欢， 也是一组20个做3组，你会有非常明显的酸痛感。 好，今晚上我去练习一下，然后拍个视频争取发给袁阳，你来审核一下。 可是小石榴现在还不能这样独立坐在你身上， 他有点几个月，现在 7个半，快半个月， 7个半可以，7个半可以、 可以了， 可以 了，6到10个，6个月以上就可以了，因为他的脖颈已经 能力得住了 一点力量， 他现在已经很明显能知道，就是他要自己做平衡，然后找平衡。 对，提醒妈妈就是要做的时候，你的身体头是要落到地面上的，因为有的时候怕孩子摔，都这样撅着脖子看孩子，其实那个是非常累的， 因为你的脖子在受力。 对，要头要贴到地的。 怎么突然感觉好像到了亲子锻炼时间？ 所以我们想说的这个事情就是，你带着孩子在玩，不是在浪费你的时间，而是在一箭双雕的一件事情。 对， 既增进了亲子关系，同时也帮你弥补了平时运动不足的这样一个问题。 是的。 所以这样也解决了很多爸爸或者妈妈一旦陪着孩子，你会发现前5分钟可以跟孩子玩一玩，大概5分钟之后就开始，爸爸妈妈拿起手机，哎，你玩着啊，然后回个微信啊，看个小视频啊，看个链接啊，就基本上他又把这段时间最宝贵的一个亲子的一个亲密时光又给浪费了。 对，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哈，今天这个春暖花开的时节，带孩子出去可以怎么来玩？我们这边呢有一个视频，可以跟大家系统的来整理一下户外怎么玩。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会比较有针对性。稍后呢还会继续让 LC 在现场通过他的非常亲民价格的这些道具，来制造出高昂的奢华感受的早教课堂。 1到3岁的孩子非常需要家长有质量的陪伴，这个时期的他们很喜欢到户外去看一下外面的世界。今天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解几个正确的亲子户外运动。首先是登高，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爬山或者走楼梯，也可以跳楼梯，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比赛，看谁先到终点。登高运动可以增加孩子的膝盖的灵活性，也可以帮助锻炼脚步对于力度的掌控能力。其次，家长可以带孩子骑自行车或者儿童滑板车，这类的运动可以帮助他锻炼身体的平衡能力以及四肢的协调。家长可以邀请其他小伙伴加入比赛，让孩子体验一下集体运动的乐趣。这个过程可以让孩子建立自己的社交意识，也可以帮助他形成自己的人格。最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玩平衡游戏，让宝宝伸开双臂在公园的台子上走，家长做适当的辅助。等孩子熟练以后，可以逐渐增加他独立行走的时间。这个锻炼可以帮助孩子增加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玩 这些户外游戏也有许多需要注意的安全问题。首先，选择登高游戏的时候，注意选择相对安全的区域，台阶的高度需要适合宝宝现在的身高。骑行的时候也注意选择宽阔的地方。选择平衡游戏，家长可以选择小区或公园这类安全的地方。在玩的过程当中，家长一定要确保宝宝的安全。 给大家整理出来的一到三岁的小朋友们应该去从哪一方面去侧重的陪他去玩耍一些。 嗯， 其实我觉得孩子是一个特别神奇的 个体或存在。 我想说东西或者是生命或者怎样都不太合适的存在。对，确实很神奇。他到了那个阶段，他就会很明显的表现出他的某一些需求。 对， 比如说在一岁半左右，就开始喜欢爬楼梯，就在某一天突然迷上了爬楼梯，然后他还想要让大人一样，一步爬一层，一步爬一层，可是腿又太短，所以在连滚带爬的过程当中，他会去找到那个成就感，这是爬楼梯是适合一到三岁的小朋友来玩的， 对， 以及走那种类似独木桥的， 对 那样的， 就像我们刚刚看很多花坛旁边会有一个宽一点的那个台阶或者宽一点的边儿，而那个部分呢，小朋友特别感兴趣，但是他有一点练习平衡感和走独木桥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家长旁边看护一下，对于小孩子来说玩的也会很开心， 对，其实像这种就是在家附近可以玩的，就花坛旁边那个大概10公分左右的那个 宽边 儿，我们都是就小朋友就自己走来走去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你还可以给他做的更有意思一些，就是他独立的自己走和你让他，其实还可以用那个球抱着球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挑战了。 哦， 对，因为他 这有点像马戏团，就是走那根钢丝，然后一开始自己走，然后后面拿一根杆儿。 哎， 是为了找平衡吗？ 对，他其实不是找平衡，他是限制他的手找平衡了，因为他一般走这个我们都习惯于就是左右手这样当那个平衡杆使，但是当他把力量收回到这个球上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更多的核心力量，就是集中在自己身体的保持平衡上，所以这个球其实是障碍，而且就是小朋友比较小嘛，这个球比较大，他就看不见脚前面脚下的那个， 对，看到脚尖， 对，所以他就要用感官然后去判断我下一步落脚能不能准确的再踩在那个沿上，对，然后是这样抱着这个球难度就已经很大了，然后再往上叠加难度，其实是可以就是顶住，就是放在头顶然后这样走难度就更强，因为他还得有两只手靠前，然后一直保持这个球在头上， 等于双手这个时候不能帮他去保证平衡了。 对，而且眼睛很难再去，他最开始都是这样低头玩的， 对， 慢慢的等他习惯了，然后他会就是目视前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有难度 的 走 法 了，对， 他从1.0的走独木桥变成2.0，手里抱个球， 对， 3.0 举到头顶， 再往后可以头上顶个碗， 然后 碗里放点水， 然后就被杂技之乡 吴桥杂技团 选中了， 收上来了。 你看孩子这么小都能给家里挣钱了啊！这是开玩笑，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当然这个兴趣也很重要嘛。我们刚刚讲1到3岁的孩子可以去着重的带他玩这些找平衡， 对， 然后让他去感觉到自己很厉害，可以操控，可以去把控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些运动的项目，对。 对， 包括登高什么的，但是不是说非要去爬山，一定要找相对安全的，像台阶儿啊，公园的台阶儿这种，级数又不会很多，但是呢，风景还不错，来来回回可以跑十几趟，也不太累的那种， 没错， 对。 其实刚才看到视频里有一个，就是他说孩子在户外不是有一些那种大型的滑梯或者网这种东西，这个家长要判断一下，就是首先这个网就是它一个间隙的材质分为两种，一种大型的网格，如果是适合0到6岁孩子攀爬，其实那个网格的尺寸应该在24到26厘米。 哦，这有很严格的规定。 这个是一个就是孩子如果 会掉下去， 他双手一打开，他是可以撑住自己的。所以就是如果要是选择这种户外的场地，是要问一下你这个尺寸是不是合适的， 因为有些是给成年人准备的。 对，还有一些小的网格，大概 概就是怎么判断呢？就是你手臂伸进去，成人手臂伸进去，然后卡在那儿，大概是16公分吧，16厘米。 嗯， 然后是这样的一个厘米数，然后是孩子可能一条腿，如果虽然掉下，但是可以踩在那儿、 嗯。 一个是腿的这个宽度，一个是身子。所以这个如果都满足了、 嗯、 那么这个对于孩子来讲这种攀网的游戏是比较专业的了。 嗯， 对 对对。然后还有一些其实他只是提到啊，就是你在户外场所都是妈妈看着孩子在玩， 嗯， 其实有一些那种户外的那种大型的滑梯其实家长可以玩的， 就是有的、 嗯、 有些经常看到有一他们抱着孩子一起玩这个滑梯， 嗯， 就很有意思，他就可能一开始变得比较胆怯一些，不太敢玩， 嗯， 嗯， 因为爸爸或者妈妈的带领他就敢去尝试，然后到过了几回之后就敢自己去尝试玩这个高一点的滑梯、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看到那种孩子的变化真的是挺棒的、 嗯、是就是妈妈的鼓励。之前不是还有人做过一个试验吗？就是对于刚刚会爬的婴儿、 嗯、 给他在两个断垣断壁中间架上一个纯透明的玻璃板、 嗯、 就是足够安全 试牙的那个实验、 嗯、对， 对、嗯、他如果妈妈没有在另一头给他眼神的鼓励的话， 对对对对对， 他根本不会爬过，但是只要有妈妈的鼓励他就可以义无反顾的往前爬， 嗯嗯嗯， 所以 他不知道会掉下去。 有妈妈的鼓励和，因为他是这是他最信任的人嘛。 对， 但是我要必须提醒各位成年人的是，有一些滑梯的坡度， 嗯， 其实是给孩子设计的， 嗯， 就是孩子因为他体重小，他的惯性就小， 嗯，对， 大人玩滑梯反而惯性更大， 对， 会容易摔伤屁墩儿。 有一些儿童设施的滑梯，它的那个长度和坡度具体数字我没有办法去统计， 嗯， 但是大人玩是很容易受伤的， 对。 真的， 我知道，就是咱们去的那一家，就是感觉它那个坡度偏陡。 对， 如果大人抱着孩子一块下来，会经常磕的屁股很疼， 殃及孩子。 对、嗯，这个就是要挑选地方，就是问清楚，就是因为每一套设备其实是有尺寸的。 嗯， 就如果是室外的那种大型的滑梯，它在就是地基至少要2米的。 嗯， 就如果要不满足这个条件，其实是成人承重是。不可以的，对，所以虽然你感觉好像能玩，但是一定要问他具体数据是否合适。 那家伙，万一说再来一 个 体重来180的爸爸陪着玩，估计这滑梯确实很危险， 对吧？一定要问清这个承重指数。而且刚才提到说妈妈做示范会给宝宝鼓励啊，这个是分阶段的。我刚才说0到6岁是一个运动的黄金期，应该带孩子大量的去接触。户外室外，就是因为它能舒展开嘛、 嗯、 然后还有是0到3岁，可能妈妈爸爸的示范然后会比较有效的鼓励到他， 对， 但是从3岁开始，其实孩子身体的灵活性要比我们成人要强得多、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有一些、嗯、怎么算是一个大型的， 你就拿滑雪来说， 对对对， 上只要他能站上雪板， 对， 3分钟滑得比你好， 对 对， 对， 然后你可以办一些就是一些玩算是游乐场吧，是那种小型游乐场、 嗯、 很多大人在外边看着，就是因为里边一些东西孩子能爬得非常溜，大人已经没有办法跟上孩子脚步了。 其实我上次看到一个我觉得还让我挺触动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妈妈在带她孩子玩，然后她试验了一次之后，然后那滑梯很高，下来之后整个人就说等一会儿我摸一会儿树，然后我缓一缓，然后他说一句话说，我从来没意识到原来我的女儿这么厉害。 对， 嗯， 是这样的、 嗯、 我去很多的这种大型的游乐设施的时候，我都惊叹于孩子们的勇气和运动能力。像我这两天带孩子去玩那个滑梯，我说走吧，妈妈陪你一块玩，他拒绝我、 嗯、 然后他拒绝的同时我内心是欣喜的，还好你拒绝了，其实我也不太敢。好了，春暖花开，是时候带宝宝走出去好好的运动一下，到底有哪些的方式是可以有效的提高亲子之间的互动的，以及也可以足够的安全和有效的方式。在新浪微博的活力982以及微信公众平台的关爱青年计划，各位都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到，当然在 FM 982 AM 927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的听到我们的节目。那稍事休息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潮流梦工厂辣妈整转。

可以换 的，这么 软的、棉的，它是一个就看上去， 我想摸一下，感觉 是 看上去很坚 挺，很神奇的， 看上去很 坚挺，是有一点支撑的这种棉。 好， 手感 爽不爽？ 拉布拉多是真的会把它啃掉的， 对吧？对吧？ 是那种弹力棉的感觉， 对 对，就是很像，就是感觉如果再稍微脆弱一点的话，就像塑料泡沫会被掰弯的感觉。 嗯， 但它不是那种，它是有韧性的。 对 对，它还不是，它还不是好。 对，因为这个东西它是要有一些重量和韧性，要不然它是飞不起来的。 对， 其实这就是我们非常适合小朋友在公园玩的一个，叫什么？软质的一个飞盘。 嗯， 对，然后我们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抛。对，其实这个是适合三岁以上的小朋友，他是很喜欢玩这一个的。就如果非要说抛这个玩法的话，因为这属于一个比较高级的玩法。 嗯， 因为首先他要飞得出去，第二个他能看到这个速度变化，因为他在空中会螺旋， 对， 会转，所以我准确的接到这个，对于孩子的手眼协调、体能控制要求非常高。 嗯， 然后今天我们再说一下，如果是小宝宝可以怎么玩。还记得刚才扑哧一下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我脑洞大开了一下。 说出你的想法。 说出你的脑洞。 扣在头劲儿上，叫你不听话。 这就是 以拔工具。 童年到底经历了一些什么，让你想到的都是一些这样的记忆？ 所以我只能扑哧一声，不好意思说出来。 要给你做童年催眠了，我要看看经历了什么。 嗯， 对，然后其实这玩法很多，因为这家里可以储备不止一个嘛，因为它有不一样的颜色，其实你可以买两个。 五块钱买一打。 哎，这没那么便宜了。 对， 然后你可以玩的就是把它放在草坪上，还是放在地上，你让它定点跳或者走。 哦，跳过它，绕过它障碍。 你就对，这你可以绕过它是一种玩法。 不好意思，一脚踩上去踩坏了。 他的意思 可以 踩上去， 可以踩，而且是赤脚踩。 你以为孩子是你这个体重吗？ 成人也能玩，这个成人可以玩。因为我踩过，所以我相信大多数成人都可以。 你看，我出去了，这是。那自报一下你的体重吧。 我不说。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200斤以下都可以。 对，就为什么健身要这个？我说我讲的是儿童的健身，我首先我的 appearance 要有说服力。对吧？所以这个可以踩，就是让孩子怎么踩。最初玩其实是让他单脚，就是比较近的距离，你让他走在上面， 啊， 就是一脚 step by step， 对，对，就是你可以左右嘛，他这样定点走，其实比没有目标的乱走是有 控制力。 对对对对， 他会发现踩上去，不论是哪一只脚，都有一个高低的变化。 对。对，而且它这个软度其实就比我们平常接触那些硬的地板要有挑战了，因为你踩在软的上的时候，它其实脚要会陷进去， 对对对对， 所以它会控制更好的控制力、平衡 握力，感觉 对。对， 一个是他自身的平衡也要找一下。 对， 嗯，对，所以你可以怎么提升难度呢？踩的时候，其实你可以从一个比较近的距离到慢慢拉得远一点。 嗯， 然后他腿肯定要迈得更开， 嗯， 而其实小朋友的柔韧度要比我们大人好很多，所以他是可以够到的。 哎，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方法，就是青蛙跳。 嗯， 现在在就是两个饼之间或者几个饼之间有一定距离，让他学会一下蹦蹦蹦，然后每一次都争取站在这个圆饼的中心。 嗯， 说得好，这个动作请戴毅陪着孩子一起来做， 没问题， 是非常好的有氧运动。 对，而且也练习了一下核心，对不对？ 蛙跳很累，我的天哪，太累。 告诉你，这就是坑。因为有时候我有一次想带小朋友做示范，我说我先来一段 demo， 然后我跳了五下，说小朋友们，现在 your turn。 小朋友轻松的跳完15下以后，留给 然后 亲密的微笑， 反应小朋友跳， 小朋友。最棒好像是这样， 哎，老师，我跳了。小朋友 模仿全套， 小朋友没有这么大反应， 模仿全套， 对， 重差。 我是说，聪明小朋友会模仿全套，就是，哎，他是会这样的，对对对， 大到那个伤害 LC 老师的点是吗？太坏了，小朋友。 对，小朋友跳完真的没什么反应，而且他们超嗨，就是能跳一次再跳一次再跳一次。 对， 然后我说，嗯，幸亏我只做一次示范，他们就懂了。对，然后所以距离，然后刚才说。说到这个，其实蛙跳啊，猜猜几岁可以做到双脚同时离地，然后准确跳到一个目标上？ 4岁吧，是不是？ 再猜 5岁 啊？ 可是我认为我身边有一个小朋友四岁，他就可以玩这样的一些东西了。 嗯、对，其实可以了、哦，就是只是动作没那么标准，因为孩子其实有起跳的意识，大概在一岁半左右，他是这样跳的。 对，一脚高一脚低， 对，一脚高一脚低，像那个马蹄儿一样。 对， 就是你做到真正的双脚跳，然后能跳起，然后其实是两岁半之后才会慢慢出现、哦、三岁的时候动作会稳一点。 那我就不怪我们家孩子不会玩蹦蹦床这事。 哦，就挺难的， 怪他 挺难的、嗯、然后你等到他非常就是让他很熟练很敏捷的从一个点定点跳到另一个点，那真的要四岁以上了。 嗯嗯，对， 所以这个是可以跳着来玩、嗯、然后锻炼他的一个身体控制包括平衡力，因为踩在上面很软。 嗯， 好，第二个当成道具的，还记得刚才我们讲过那个顶着球走路嘛、 嗯、 其实我们有时候更常用的就是顶着这个走，因为这个好顶一点。 对， 但这个不能借助手了、 嗯、就完全靠头。 对，然后在一个相对比较窄的地方去走。对、 哦、 而且你会发现户外其实有一些平衡木是很有意思，它不是固定的，它是底下带那个弹簧。有一次我玩了一次，然后发现后来我们说成年人之间玩对决，就是你站在一头我站在一头，然后我使劲踩然后把你晃下去、 嗯、 然后那个其实也是适合孩子来玩的，他在走一圈适应了这个左右摇晃的桥之后再顶它来进行，其实难度是非常 大 的。 对， 因为首先我要控制我的头和脖颈的力量要保持得很好，然后我保证它不会掉下来、 嗯、 第二个我还要身体在控制脚下怎么不从桥上掉下来。 哎，我突然觉得哈，如果说真的身边有一些比如说像我跟袁一，假如说我们两个孩子的岁数和月龄差不多的话、 嗯、 哎，就是两家人经常在一起让孩子们玩这样一些不管是真正的游戏对抗、 嗯、 还是一些游戏互相玩的、 嗯、 还是真很好玩的。 你知道宝宝越小他这个相差的这个差异化会越大。 对对对对， 可能他们年纪就是都超过三岁了、 嗯、 其实三岁跟四岁 差很 还是差很多。 三岁跟四岁差不多，但是跟五岁差很多。 差很多、 嗯、对对对对对。 但如果当他们都超过六岁了、 嗯、 其实也没有那么大差。 对对对对对、 嗯、 对， 我觉得那个时候会很有意思，像你刚提到这种就是有对决性质的一些小游戏反而会更加有激发了去锻炼孩子想要去玩、 嗯、 去锻炼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 嗯嗯 嗯, 嗯，哎，其实我就想到这个，我想到上一期咱们说了一个游戏，那个 Twister、 嗯、 其实这个盘就跟那长 对 没有乐一样， 你也可以放买四个嘛，在家里边让他手脚然后摆不同的位置，然后大人这是一个大人和孩子都能玩的，比如家长可以给孩子摆四个点，孩子再给家长摆四个点， 那基本上这个孩子大概要在七岁以上， 我觉得五六岁 以上， 他能理解规则就可以了。四岁 有的时候他操作不了，比如说他这个脚没有那么长的话，你可以让他想办法去实现这个事情。 嗯， 我又脑洞开了一下，想了个游戏， 又是一个什么悲惨的经历？ 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是一个很欢乐的经历，就是拿这个小圆盘遮住脸，然后每一次跟孩子变一个鬼脸 啊， 皮卡布 啊，对对对对对对。 很适合这个小月龄的宝宝。 对，还记得上次说过为什么孩子喜欢这个呢？因为他喜欢就是面部长相非常复杂的长相，所以因为你的鬼脸做的越夸张，其实就是孩子越喜欢。其实我们有时候上那个音乐给孩子听那个 Poker Face， 大家都觉得我怎么给孩子听 Lady Gaga， 但是就那个节奏很好嘛，就那 Poker Face， 就孩子超爱。对，你的表情越夸张他觉得越好玩。 怎么样，拉拉酷爸们的歌单又可以更新了哟、嗯、 没想到居然还有 Lady Gaga。 Lady Gaga 下次我们期待 Nicki Minaj。 这个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 This is Nicki Minaj。 但是里面有一些古典是可以用来锻炼一些、 对 我自从上次去了金宝贝之后已经开始知道回家给孩子听一些古典音乐了、 嗯、 就我发现孩子在听着音乐的时候他会尤其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旋律比较平稳的钢琴曲或者协奏曲的时候、 嗯、 它真的会表现的比我要想象的要平和，就像很安静、 嗯、 然后特别认真的玩着球，然后就有一个音乐背景在他身边陪着他。 音乐是很神奇的嘛、 嗯、 包括我觉得早教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就是灵感的地方就是在于让你去知道怎么样去运用你生活当中已经有的这些素材。 对， 比如说音乐这个事情我们之前也聊过嘛、 嗯、 就是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音乐细胞。 对， 就不见得说什么样的音乐就一定更适合孩子、 嗯、 不是说孩子只要听古典音乐而是让他涉猎更多、 嗯、 对 对 对, 对。但是我会发现可能在小月龄的孩子来说他的耳部可能需要更 好好的保护一下。有一些特别鼓点或者节奏感特别律动特别强的，可能一个是我们家里边现在的音响设备达不到那么的专业级别，另外就是可能他会觉得有一些比较燥一些多一点， 只要不是死亡重金属就行 啊。那是肯定不会给他听。 这个就是你只要控制好音量就可以，因为每一种曲风都有它的特点，就是不要太大声，但是要是让他感受到不一样的曲风的，对。 好， 这是配合音乐当中刚刚讲到的， 对 ，Poker Face 我们聊起来的这个题外话哈。还有一个道具，这个道具讲完了吗？ 这个道具 可以讲完，也可以没讲完，是吗？ 这个道具 未完待续吧哈。 对，因为有时候是这样，我们拿着这个就是这个道具，其实可以配合一个更难的，就是 你要干啥转手绢吗？ 不， 翠花上酸菜， 上酸菜就是这意思，就是我们把它想象成盘子，就让小朋友有想象力游戏了。就是我们现在玩一个那个端盘子传递东西， 上面可以放一个别的东西。 来组合一下， 来放了一杯非常非常棒的卡布奇诺， 超难， 真的是长平衡的。 而且为什么说这个好？是因为这儿有一个外沿， 还能稍微帮助 一下，对，能帮助一下。因为这样，如果你一放就掉，孩子也不是很爱玩了， 就是太 受 挫了。 对，所以这个其实让孩子做，他一般都是会双手。 哎，这样的话，大概这个孩子的大概是多少岁可能做到这样？ 这个大概得三岁 ， 但是你可以减低难度。就是我上次不是拿了一个洞洞球那个大小嘛，就是那个球放在上面是拳头这么大的时候，它好掌控， 它的周围的空间会更大一点。 对，如果你把它放到户外草地上，端着这个走一圈，这就已经对他来讲是一个很丰富的体验和挑战了。 这是这个飞盘的玩法。今天还有一个道具是我们每一个人童年时候都有的记忆， 沙袋、 沙包。对，我们沙包， 我们叫沙包，我们叫沙包，沙包沙袋。 我才发现现在孩子都不用沙子做这个了。 对啊， 后来就现在我后来翻一下叫 bean bag， 后来豆袋。 豆袋， 对，用豆子， 黄豆、黑豆， 对对对， 米啊。 以前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真的是沙子， 对 吧？ 你做的吗？ 没有，从缝里还能露出沙子。 有的是沙子，也有可能是用米的，或者用 针线活， 用黄豆，还要用黄豆，但黄豆砸人真疼啊， 多认识。 所以跑得快，闪躲就玩那个丢沙包的时候。 所以这里面是什么？ 这那个豆子， 豆子 是什么豆？不是说黄豆疼吗？ 应该没有那么大的颗粒， 我感觉很小，应该是类似于黑 绿豆 或者应该是最小的， 或者黑米，我觉得是一个扁平状的，这种应该是 江米之类。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可能砸在身上没那么疼。 对对对。 然后我们能想到的玩法就是丢这个嘛，然后给孩子也可以玩这个，但是要给他找一个，比如一个小篮子、小桶， 就像定点投篮一样。 对对对，你可以扔这个，这是一种玩法。第二个是让他就是体验触觉，我们会怎么跟小朋友玩呢？ 捏 啊，对，一个让他手捏，第二个也是让他就是脚心去踩的。 上脚踩。 对，因为这个就是材质它是比较硬的， 而且个人一个脚心的感觉，它会有一种很明确的触觉感受， 就它不平，就是你的脚趾如果抠了一下，然后它会跟着你的脚趾发生变化，然后你的全身重量放在上面的时候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单脚踩，然后就是也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这个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体验。 哇，太棒了。你看有一些就是咱们现在都已经不被提及的这种教材，比如说 或者不限于玩的玩方， 对，这种沙袋 玩的东西 完全可以拿出来继续跟孩子一起重温一下我们童年时候的。 这也就说明，侧面也就说明，虽然我们那个时候物质比较贫乏一些，可能玩的东西少，但是这样的东西之所以能够很经典流传下来，它确实有它存在的道理和它的一些必须会被别人玩到的一个这种使用性。 对 对对，对，你还知道你们小时候有玩过一个游戏叫三个字儿吗？三个字 不许动， 就是我抓一个人抓你，对对对，就喊三个字儿我就定了，你就不能抓我了。 对， 就是 这更简单， 三木头人。 对， 是类似这样的游戏吗？ 差不多，就是反正你抓我， 这三个字我可以喊，我可以喊 孙悟空， 孙悟空，我就定住了。然后我或者喊我的意思，我记得是以前喊另外几个字，你就可以解锁了，然后你就可以跑了。 全国人民大解放有一个奖。 你知道我是， 总之吧，可以编各种口号。 我是突然想起来，我发现现在的孩子还在玩， 嗯哼， 就当他手里没有任何玩具的时候， 对， 这个 还有老鹰捉小鸡 啊，对， 狼来了之类的。 而且同时我想到一点，如果你发现你真的带孩子去户外的时候，你没有带这些道具，你怎么玩？但如果你有一个小杯子喝水，那可能回家得洗一洗。你知道孩子最爱玩的是什么？有一次我真的认真观察了，他们在3岁之后会特别倾向于把他找到的任何东西放在一起，加一点水，然后搅拌 啊， 玩泥， 就像在他出去吃饭的时候，他会把什么酱油啊、 对， 汤汁啊、什么饮料啊和在一起。你小时候没干过这种事儿吗？我小时候就很爱干这种。 我也喜欢，而且我还把我们家 调完以后还尝一下。 对，有这 啊，那个洗衣粉什么的就不能 了。对，他们特别喜欢把不一样的东西放在一起。他的实验精神、好奇心那时候是最强的。 其实很希望他爆炸的，当时在调的时候。 哎，对，就想这个加这个会怎么样？ 化学反应。 想当个科学家，但没那个命，是吗？ 每个人小时候都有这样的梦想。 嗯， 总之，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把它放在了户外，但是结合上周三的节目一起来看，是会、很有收获的，因为很多的玩法放在室内和室外都是可以成立的。 对， 主要是天气好了之后呢，一个是让孩子们走出来，不要做一个室内娇弱的 花 朵， 对， 不要做奇葩。 对，同时呢，出去玩呢，还有这么多很有意思的玩具， 嗯， 你就会觉得孩子跟大人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亲子时光，何乐不为呢？ 对，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要通过《潮流风向标》里面一条小资讯来提示辣妈酷爸们，在给孩子选择玩具的时候，安全性非常重要。最近有一款网红玩具叫做史莱姆水晶泥，英文叫 slime， 是通过那英文的谐音来取出来的，就是那种粘液、粘土软泥。 哦、你别说小孩，咱们大人玩过，就之前我经常见同事拿这种软泥去粘键盘里边的一些 脏东西， 脏东西 会流 残渣，对， 有点类似，有点 软软的，然后它可以摔成任何一种形状， 我整过 搓吧搓吧又变成圆的， 是成年人之间当做一些小工具啊，或者整蛊什么的还行，咱们知道它的危险性，不会往嘴里。到底这个东西对于小朋友来说，作为玩具会有多大的危险呢？我们也来听和看一段来自央视二套的一个 新闻报道， 对。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啊，一种叫做水晶泥的玩具。昨天，《经济日报》《法制晚报》《广州日报》啊，纷纷报道说呢，近期在小学生之间啊，流行玩水晶泥。这水晶泥我没见过啊，只是听说呢，它是一种三无产品，而且呢，可能含有有毒物质。据了解，这种所谓的水晶泥呢，一般每盒大概是2块钱左右啊，而且还可以自行制作，只需要将商家出售的硼砂水和胶水分少量多次加入水里，搅拌1分钟就能够变成色彩鲜艳的水晶泥了。这种泥呢 QQ 弹弹的啊，捏在手里很好玩，因此呢深受小朋友们的喜欢。但是呢，有的记者在调查之后发现呢，所谓的水晶泥啊，几乎都是三无产品啊。其包装上仅标有主要原材料为色料、硼砂和胶水，包装盒上既没有产品的说明，也没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等。而硼砂水的包装呢，则更为简单，仅有名称、制作方法和请勿食用的警示。生产厂家其他信息一概没有，销售商家对此也是一问三不知。随后呢，这位记者又走访了多位小朋友，发现了低年级学生普遍不认识外包装文字，更不清楚硼砂水可能是有毒。而且报道还显示，正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硼砂有毒，一些孩子还因为误用了装过水晶泥材料的杯子，出现了呕吐等不适的现象。那么据介绍呢，硼砂人体摄入过多会引发多脏器的蓄积性中毒，如果儿童长期接触含有硼砂的玩具，也会直接影响内分泌系统的正常，因此呢，对于水晶泥的危害绝不能掉以轻心。那么现在呢，孩子们手里啊都往往会有些零花钱，数量还挺多的啊，中小学生呢也越来越成为劣质产品的受害者，对此呢家长和学校多上一份心啊，科学的引导。另外呢，监管部门呢对于销售和生产三无玩具的商家和厂家也需要更多的管理，严格的彻查，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看到了吧，这个里面成分很重要的一部分叫硼砂，它是有毒的， 而且 你用到它那个装硼砂的杯子 都有可能让人中毒， 会呕吐、 而且我觉得硼砂是工业用当中很重要的一个 工业用料， 对，一个用料， 对，所以流传在市场上面，家长给孩子们去买这些玩具的时候一定要 更注重引导和告诉他哪些东西可以，哪些东西不可以，尤其是对于年纪小的小朋友来说，他好奇嘛。 我发现就是年轻一点的父母还做得比较好一些，年长的一些爷爷奶奶们特别容易说，哎，没事不就是小玩意儿嘛，小玩具嘛，孩子玩什么都行，对对 对 对， 又 没有多少钱的事儿，又感觉看起来无毒无害的样子， 孩子又好喜欢， 又喜欢，所以经常就没有底线的就把一些不该给孩子玩的玩具都让给孩子玩了。 总之今天除了号召辣妈苦爸们要带孩子多多走出去，但是也一直在强调大家一定要注重安全和防护的意识，这也是我们可以一直愉快的玩耍下去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基础。再次感谢 LC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谢谢 LC， 谢 谢 大家， 希望你身体尽快好转，然后踏上健身的道路。 我一定会，就我们现在最好的祝福就是祝福你早日 的 体脂降到27， 先祝他没有三高， 先祝我 先没三高，然后体脂到27， 先祝我早日那个教练可以给我开课， 祝你早日把钱花出去。 哎呦，谢谢， 我们也祝福教练好人一生平安。 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潮流萌工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 我是戴毅， 我是 LC， 拜拜， 拜拜， 活力 music， 拜拜。 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海草，海草，海草，海草，浪花里舞蹈。海草，海草，海草，海草，管它海浪惊涛，我有我乐逍遥。人海呀，茫茫啊，随波逐流，随波逐流，浮沉沉，浮沉沉，人生。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痴心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这一旦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咆哮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草，所以不要烦恼，开心就好，开心就好，用力去爱，用力微笑。人海呀，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过最壮丽的日出，在午夜公路旁对着夜空说，我不服输，押上了性命做赌注，也曾和魔鬼跳过舞，早已看透那些套路，一点真就足够了。喝过最烈的酒，也跑到过最高傲的牛，痴心的像个浪子，也认真的像个傻子，我走过的黑暗与孤独，受过的背叛和无助，这依然参不透这心魔，只学会率性而活。你我都是这茫茫人海中咆哮不起眼的那一颗草，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你我只是这茫茫人海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那一颗